Hello, hello, 喂，各位好朋友啊，又是我啊，杰拉德啊， 我郑通嚟， 哇，今日见到两位靓女，咁啊，梗系益阿郑通嚟啦， 所以我要出镜， 我要做老温啦，我要消失噶啦，咁啊，先讲讲今日讲咩啦，咁啊，最主要揾两位台湾靓女过嚟，就系讲下，先讲下啲，即系讲好多嘢嘅，应该，我哋讲好多集嘅，所以放心啊。咁啊，讲下啲今次讲下佢啲职业先啦，譬如介绍下台湾嘅夜店啊，即系佢哋喺夜店工作。一听到夜店，可能大家会觉得，咦，会唔会唔系几好嘅地方啊？其实未必系你咁样嘅。咁啊，交俾 究竟系咩咧？ 吓，究竟咩咧？交俾郑通嚟去讲啦。 好，我终于同靓女做节目啦。咁啊，见到两位靓女啦。咁我，好似啊， 介绍佢哋先啦。 系，介绍下，教下佢哋先啦。 嗨，自我介绍一下，我是圈圈，还有是 Queenie。 那请问你们几岁啊？ 这个有点秘密吧，不好意思 确定要在大家面前公布我呢？ 我们可以私下偷偷讲就好了。 好，谢谢。OK， 我哋第一节先讲下咩叫做夜店， 同 香港咩分别？我们先跟我们香港观众介绍一下，什么位置台湾的夜店，它的功能或者说那个范围是怎么样？好吧， 范围是工作性质的内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什么为之夜店？ 在台湾夜店就是去喝酒跳舞这样，然后听音乐，对 对，然后台湾夜店有分用音乐下去分，所以会就是客群会不一样，可能这个夜店它放的曲风比较专业，或者是比较就是懂音乐的人去听，可能他的年龄层就会比较偏高。那可能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那种，又唱又他又是唱饮店的话，年龄就会比较低。哦、对， 那有没有跳舞啊？ 有啊有啊，会有一个专门的舞池。 唱歌呢？ 唱歌没有， 唱歌没有， 唱歌没有，嗯，纯粹有跳舞。 对， 哦， 唔系，其实正式夜店咧，你翻译啊，正式夜店咧，其系个名系咩啊？以前我哋后生叫 disco 啊，咁而家系叫乜咧？ 那以前我们。所认识那个夜店是那一种，会说是像 disco 那一类的，还是像那个 piano bar 那一种？ 以前呢？ 那现在 现在比较偏就是 disco 舞厅那种，只是多了比较现代化的可能吧台，然后会有就是大家的穿着就是会比较。就像低胸啊，然后短裙啊，高跟鞋为主， 就是线下流行的服装。 对对， 意思系啲客人啊，客人就做咁啊。 你的意思是客人还是你们表演的 人？我们 客人也是， 客人也是。 哦，现在就是夜店现在会有很多 dress code， 就是可能礼拜三就是 ladies night， 那 ladies 就是要穿短裙，只能穿短裙、低胸、平口洋装，进去可能就 for free。然后喝酒不用钱，对，那可能 lady 那一个晚上， 女生 不用钱， 对 ，for 女生 for lady lady night。 那不会说台湾是那个什么公平那个争议，是说男女要公平，就是说会不会有一些场合是男的不用钱？ 不会，绝对不会， 没有。 至少我们工作那么久，没有看过男生不用钱。 所以其实应该是男生比较开心，还是女生比较开心？ 应该是都开心，因为只要是 ladies night 女生免费之外，男生的票价通常也会比较便宜一点。 对， 就是欢迎大家，会便宜一点， 不会贵一点吗？ 不会 不会不会， 就是欢迎大家，男生带你的女朋友或者是大家同学朋友，欢迎带女生，他们就是女生越多越好，欢迎男生一起来玩 ， 对对， 所以北中南都会有这种的场合。 对， 对， 然后可能礼拜四就是。学生之夜，就是可能穿学校制服来就不用钱，或者 是 比较便宜， 学生证， 对 对， 或学生证会比较便宜，大学生的。 其他都点解你唔带我去啲地方？ 喂，呢啲30年前去嘅、哦，其实我想讲咧，我哋30年前咧都系一样喺 disco 咧，都系星期三咧系 ladies night 嘅， 系啊。 嗰时都系唔使钱嘅，不过就冇要求短裙咯。我是说30年前我在念东海的时候， 东海 在中友百货楼上有一家 disco， 可能你们不知道的。那个时候星期三晚上女生就免费， 是不是？ 对，一样。 以前没有规定短裙低胸，没有这样子的，这只是女生便宜而已。对啊，谁现在那么好啊？现在年轻人。 OK， 然后我们就是 大概了解到那个夜店的。然后你们能不能帮我介绍一下大概你们的 工作内容， 工作内容或者说怎么去进去这一行这个行业？ 因为我们主要就是以接活动 case 为主，就 case by case， 可能政府机关的活动，然后就是各个厂商公司的尾牙晚会，所以我们是本身就会跳舞。那接触到这个就是可能就是我们在外面表演的时候，就是店家会有看到我们的一些相关影片，那他就会过来问我们，就是有没有兴趣啊，晚上来跳舞啊，就是赚赚钱啊这样子。那我们在夜店的工作内容就是我们要固定的时间上台表演，那我们就是穿表演的秀服，可能就是会是cosplay， 可能是女仆装或者是 bikini 这样子。对、 bikini、 对，然后就除了上 set 表演的时间下来之后呢，我们要如果客人有达到就是我们开香槟的标准、我们要去送香槟，在客人的桌前跳舞。 就是最近这一两年来才有 流行 香槟秀，对，在台湾叫香槟秀， 然后拿小费这样。 对， 所以有像开香槟就会有额外的收入，对不 对？ 对， 可能会有额外的收入， 要看客人会不会给。 会、 对。 那讲到那个收入的话，你们是算场一场多少钱收费，还是算小时的收费？ 算一场就一天， 一天 跳 一天八个小时啊？ 没有没有没有，我们一天工作只夜店只工作两个半到三个小时。 哦，对，然后一次就是大概五到十分钟。 哦，对，上台一次大概五分钟左右。 哦，五分钟，就其实五分钟里面跳舞的话已经满心大汗。 而且我们要穿这么高的高跟鞋， 会不会不小心有一个意 外？我上次在舞台上跌倒， 那马上就 我倒是还没有发生 这 种事情， 我直接在舞台上跌倒，起来直接淤青、 我就喝醉酒，然后完差点摔下舞台而已。 哦，对，有一次就是大家玩太开心了，然后我不小心在店里面喝的有点多，然后我不知道我自己有上台。 啊 完全不知道那个 set 要怎么跳，然后你下来之后没想说、 就是、对， 然后想说 刚好跳， 刚可是还好，至少就是我只是不知道自己有上台，可是就是还是 跳 得出来的东西，结束了这一期、 对，然后 有音乐带着你就跳， 对对对 对 对， 身体的自动自发， 对对对， 嗯，那一般总要全收有点钱的吗？ 大概一场那个表演大概收入多少？平均啊、平均啊， 我们大概一天大概是3000块台币。 你的意思说是夜店还是那个 夜店？ 夜店、 那个、 就夜店晚上。 夜店一天基本上是3000、然后小费就是全就是 另外算。对， 那外面的工作是看我们的工作的时间的长短，然后我们也是算长的，不算小时。那也是依工作时间长短、工作内容是不是只有跳舞，还是还要接待，还是还要当舞台助理，要协助颁奖。或者是服装的尺度，全部都会影响到我们 报出去的价格， 厂商的报价。 服装是你们自配？ 自备 。 对， 或者是厂商他今天就是他不需要就是这么露 物的，有毛 的。他们就是可能自己想要符合他们厂商的一个代表，所以他们就自己去找他们自己需要的衣服来配他们家公司的产品之类的。对， 所以，所以那这个行业通常是你去找，还是人家看到你找上门？ 因为以前因为我进这个行业已经快十年了，对，但是 那你读书时候到现在 读书就开始了，但以前真的比较辛苦，因为以前的科技没有那么发达，所以以前是都还要自己去投履历，然后去我们还要自己自备我们就是工作经历，然后活动照片，我要一个一个去投。可是现在不用，现在就是 Facebook， 你知道，对，现在那个 Facebook 那个粉丝专业，对，粉丝团，然后现在有 IG， 然后 YouTube 也这么的发达，对， 所以那圈圈呢？ 一样，我们都是就是一开始真的就是要自己很。 他是我带出来的、欸， 他 是我带出来的 前辈。 所以你们同一个学校 啊？没有没有，我们是活动上 活动上面认识的。 对，但我觉得就是他， 所以你接的有时候就找他 对 过来帮忙一下， 就互相。 那圈圈你进入这一行都几年？ 四年，对。资历比较浅， 四年也很久了。 这个 行业要进来很容易，因为科技太发达， 不容易啊。 没有 很容易， 但是生存下来很难 。就是进来容易，留得久很难。 对，所以通常一两年都还算是真的很新的妹，然后你大概3年、4年、5年以上，就是算真的待很久了。对，就是老妹。 那像那些电影的那些明星啊， 他们当然在电视上会绯闻的上面会看到，哎，那个刚当明星然后很红，然后就很了不起那一种，还是什么东西都愿意接任愿意去做。你们是刚开始进入这一行会不会有一这一种，哎，我跳舞我很漂亮我了不起。 没有，不会。 我以前会别人在排斥啊。 这个完全不行。 我以前什么都接。 对。 百货也接，卖场也接，就是只要可以接的我都接。 对，就是可以赚钱的都会接。 哦，很勤劳哦。 对。 你看呢？ 那现在呢？ 啊，现在 要挑工作了。 对，现在就是 稍微挑一下。 会挑，对， 会看一下。 而且现在就是同样也是资讯太发达， 嗯， 所以大家会就是可能刚进来的女生会不知道我们原本的行情价落在哪边， 嗯， 所以他们有可能会用，就有点像低价 抢工作， 抢工作， 对， 所以我们会为了维持我们原本的行情，就是我就是宁可 不接 比较低的价钱，我就不接了， 哦，把那个生 我们要 维 持 住， 对， 要下来就 对，不然会把厂商养坏， 对。 养外， 对， 他们会觉得对这个价钱就可以发到女生，那为什么要发高价的人就是薪水去给你们？ 嗯， 对， 因为毕竟我们比较有经验， 专业度不一样，嗯， 对，他们刚出来可能不太知道 应对场合， 嗯，对， 嗯。 然后讲到专业度，你们就是有要花时间去学去跳舞去练习去做运动吗？ 要， 对，一定要。 那大概比如说每一天或者每个礼拜都大概花多少时间去为你的身材为你的技术要增长一下。 练舞的话一个礼拜大概一到两天，我啦、嗯，因为他我有舞团他没有。 对，我是跳夜店的。 他跳舞只有说夜店。 对。 啊，我是自己有一个 crew。 哦。 对，所以我们练舞一个礼拜一到两天。 所以是集合很多的兄妹，不，那个 姐妹 一起。 我们团就八个女生。 八个女生。 嗯， 所以你就几年在这里。 对，就是跳夜店的这样子。 哦， 那如果夜店有需要就是也要跳到就是大家一起跳的排舞， 嗯， 那我们也就是会再约出来花时间练习。 嗯， 对。 那你们这行业有没有男生进去这行？ 有。猛男。 必须要很高，然后。 要很高 很 壮。 那个胸肩很。 不用很帅，但一定要高， 然后要壮， 就是小鲜肉那一种吗？ 有啊有啊，不一定， 不一定，也有年纪比较大的。 因为这一行男生比较少，而且需要男生的场合也比较少， 嗯， 所以男生就显得特别的 珍贵， 珍贵，真的， 真的， 很帅的。 帅倒还好， 对，但是因为他的就是体型跟身材线条，就是一定要很自我要求的人， 对， 才可以达到这个， 就是胸要很大， 对，要比女生更有意志力， 对，要克制自己， 那个 克制， 对，那个八块都要 吃， 就 是啊，然后你每天健身什么的， 不像我们一块， 我也是一块，蛮大的一块，对啊， 对。 即系有冇咩辛酸咁样啊？ 那做这一行的。做节目久了，比如十年来，四年来， 嗯， 最重要有没有一些分享一下比较辛酸的一个经历，或者开心的也可以啊。 我觉得这一行就是比较辛酸，就是因为我现在又感冒了，就是因为前两天那么冷，那我们穿就是不管 感冒 不管对，不管早上或晚上，我们如果尤其又是在户外，我们的秀服是。也是类似那种比较少或比基尼那种， 嗯， 我们也要造船出去，而且一次就八个小时。 对， 对，我觉得这是最辛苦的地方。 风吹日晒雨淋。 对，风吹日晒雨淋， 寒流来照样穿。 对， 哇， 对， 大家都穿大外套，我们就穿比基尼。 可是如果厂商好一点的话，他会愿意让你披外 套 。对，他会觉得没关系，你们不要感冒。 哦， 对， 嗯。 但是最近应该是。到尾牙的时间， 尾牙，尾牙 是蛮， 我已经排到月底了。 所以这个行业是呢有旺季淡季的， 有 大概是什么旺季淡季的？ 旺季大概就是一年当中就是大概12月、1月、2月会是旺季，因为 春明啊那一种，春酒那一种， 对，春酒尾牙，然后十二月开始就是。 车展， 对，资讯 展，比较大的展览都会在年底， 圣诞节、跨年，然后就接着尾牙，然后三四五月会比较稍微淡一点， 嗯， 对，然后再来就是暑假，因为学生放暑假，所以大家家庭出来的几率多，所以许多活动都会集中在六七八九月， 对，然后九月又有中秋节，那十、十一月又会比较稍微淡，然后十二月再开始， 对， 一年大概差不多是这样。 咁啊， 今日就其实未讲完嘅，佢哋就好多嘢讲嘅，咁啊，节目时间差唔多，咁我哋下一节继啊下一集啦，咁啊继续讲啦，关于佢哋夜店嘅嘢。这一次这一节啦，我们时间差不多啦、我们下一节再聊，没聊完的， 还没聊， okay, 可以，谢谢，拜拜。拜拜。